段青春能换来厮守的人，我愿意倾尽半生，只求你一往情深。可我笑看了爱恨，孤身闯进这红尘，才发现这种感情真假难分。曾以为得遇良人，余生里相且安稳，却一场镜花水月，心好像是夜夜孤枕。你说何必求身份，只不过短暂缘分，那瞬间我只剩悔恨，看不透过情人。你说你爱爱爱我，却用玫瑰刺穿我心窝，我的痴痴是心，到头来成了飞蛾扑火。爱上你是一个错，想放下却又不舍，我惹不起你却又躲不过。你说你想想想我，却用刀剑刺穿我心窝，我的夜夜夜深，只有滚烫的泪陪着我。日夜纠缠的人，如今却只剩沉默，曾深情的承诺也没有了结果。厮守的人，我愿意倾尽半生，只求你一往情深。可我笑看了爱恨，孤身闯进这红尘，才发现这种感情真假难分。曾以为得遇良人，余生里相且安稳，却一场镜花水月，心好相思夜夜孤枕。你说何必求身份，只不过短暂缘分，瞬间我只剩悔恨，看不透过情人。你说你爱爱爱我，却用玫瑰刺穿我心窝，我的痴痴痴心，到头来成了飞蛾扑火。爱上你是一个错，想放下却又不舍，我惹不起你却又躲不过。你说你想想想我，却用刀剑刺穿我心窝，我的夜夜夜深，只滚烫的泪陪着我。日夜纠缠的人，如今却只剩沉默，曾深情的承诺也没有了结果。你说你爱爱爱我，却用玫瑰刺穿我心窝，我的痴痴痴心，到头来成了飞蛾扑火。爱上你是一个错，想放下却又不舍，我惹不起你却又躲不过。你说你想想想我，却用刀剑刺穿我心窝，我的夜夜夜深，只有滚烫的泪陪着我。日夜纠缠的人，如今却只剩沉默。